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画英语趣配音，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i there,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e, moving English. Welcome to our show today, I'm David. 我们的动画趣配音啊又再度归来了，这次呢又要连讲三期啊。我们的马达加斯加呢所剩的片段也不多了，还要大家一起呢继续精耕细作一下。当然在我们节目一开始是要温习一下上一次我们马达加斯加第十课的经典的片段，是请同学们来参与配音展示。 是的。 今天亮了。今天亮了，大家务必要听，务必要点赞了。今天有很多啊，平时特别矜持的男同学，今天配音的那个小小的 Mort 的那段音，大家还记得吗？ 小宇宙都被激发出来了， 全激发出来了。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Who are they? Tonight we die. 全we die. 大家今天好好听一听哈，我们这些男同学，哎呦，真是一个比一个精彩。首先，我们有请出小屋鸟巢 ，King Julian. What are they?What are they? They are aliens. Savage aliens. From the savage future, they've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away me and our precious metals. Grab more. 真好。 是吧？ 哎呀，这简直就是我觉得非常，哎呀，非常好。我觉得我们好像是词穷了感觉。就是他开头和结尾几乎都抓得特别的准。 就是这调啊，真是抓准了以后啊，你中间有些许瑕疵都无所谓了 、哎。对， 你已经把人带入到了，就是入戏的感觉了。 对， 真不错哈、啊！继续来体验。下一位同学是刘辉。 King Julian,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They are aliens, savage aliens from savage future. They come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etals. 这位男生也是头一次参加，头一次参加 也挺好的。对，中间这块练的时候呢，这个两位同学我一起点评一下中间这段。那如果你要想玩反差，前面的 King Julian King Julian What are they 那种感觉可以做出来，我觉得大家可以做到。就是到后面的时候要玩反差，前面细而高，后面呢低而沉啊。They are aliens，而且前面灵活，后面死板。Savage aliens from the savage future， 舌头根硬，所以这样的话呢，一动一静的这种结合，就会把这种戏剧效果做出来，会更好玩。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前面足够像个孩子，后面足够像个爷们儿。 好的，继续往下啊，有请出我们一位女生调剂一下啊啊 ，Cynthia。 King Julian，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They are aliens。Savage aliens from the savage future. They've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etals. 这是女生啊，这位是女生，前两位都是男生。 挺好的，嗯。那个，如果大家要是读的时候注意 ，Mort 前后的声音是一致的。 Julian 呢，他的声音特点是僵硬的，傻傻的。 Maurice 说话的声音是包容的，智慧的。所以这里有三个性格特点。第一个性格特点大家已经驾驭的不错了，我在这里不再重复。 Julian 呢，大家驾驭的遇到了一点，就是大家不够傻。你要把他那种傻劲儿，那种怎么说呢，那种不够灵活的很蠢的国王那感觉展示出来。 Yeah, Aliens, 对，然后舌头根硬的那种感觉。而 Maurice 的感觉 They've come to kill us, 他的声音包容性很好。 And take over, 而且他给下危机，他给人感觉是最怎么样的，最正统的，最舒适的。我应该有这三种情感变化。 好，三种层次啊，来， 三种层次。 再有请出我们的男生宏宇。 Get up, Maud. Do not be near the king's feet, okay? Shh, we're hiding. Be quiet, everyone, including me. Shh, who's making that noise? Oh, it's me again. They are savages. Tonight we die. 他声音有层次哈， 有层次， 有层次， 他就有层次，大家一下子能听出这种反差啊，这效果就好， 很好哈。 而且他讲那个重点内容，虽然说他没有完全按照 King Julian 的方式去说，但他声音特别有魅力，然后呢也踩在了点上啊， 不错哈，表扬，继续加油，再接再厉。好，还是男生王 King Julian, what is it?What are they? They are aliens, savage aliens from a savage future. They'll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etals. 挺好的。 前面还有颤音 ，Are they? 还有颤音哈， 不错， 是吧？挺好的。 对，对比鲜明啊，能让人判断出是在对话啊。而且不是一个人，很好。 终于啊，我们找到了一种同学们带给我们的享受。 是 啊，真不错，很有成就感啊，这位老师是不是哈？ 是啊。 来，有点甜。 King Julian,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They are aliens, savage aliens from the savage future. They've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etals. 谢谢啊，一水的男生。 真棒啊。They've come to kill us. 啊，我觉得他前后对比做得很好。They've come to kill us. 把这句话读清楚就行了啊。 好，非常好，不错不错，非常帅气的胆小鬼。 Hey Julian,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They are aliens, savage aliens from savage future. They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etals. 他自己改了词儿啊，人家是 King Julian, 他嘿嗨 Julian 就来了哈。 是，我觉得就是意思啊。 而且他后面有那种舌根发直的感觉。 他有，对，他有，挺好。 是吧？不错，不错。 对 啊，下一位同学吴敏。 King Julian,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They are aliens, savage aliens from the savage future. They come to kill us.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etals. 后面像有智慧的尖笑了哈。 对，他们笑的我都不敢笑了，我觉得。 啊，前面那个声音特别萌，有点像那种大王别杀我。 对， 有点那个感觉。 声音对比也都出来了，而且那个我觉得他的这个模仿特别的像啊，然后也有一点自己独特的味道。 味道在里面。好，接下来有请女生组了 ，Angela 也轩。 They are savages. Tonight we die. The thing, I told you. Did I tell you about the thing? He did tell you about the thing. 哟，我也模仿起外国口音来，还活灵活现的呢。 是真好。 I told you. 吐字不清楚。其实就是要玩转英语啊，别太当回事儿。有的时候， 你发现你越释放天性的时候，你的效果越好。 没错。 再来有请梁生。 King Julian,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They are aliens, savage aliens from savage future. They've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etals. 注意那个读音是 aliens。 aliens。 哎，它不是 aliens,、是 aliens。 几个同学都要注意这点。而且后面呢 ,Maurice 说话的时候是有层次的。They've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etal.他是一层一层的，就是发警告，让刚才这事儿重要啊，大家得注意了。哎，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警告层次， 他在推进。 哎，对， 哎，他是推进的，要把这个层次表现出来啊。神奇猪猪 ，King Julian,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They are aliens, savage aliens from the savage future. They've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us woman and our precious metal. 真好。 哎，你看这女生嘛，看来平时就有点这种性格在里边，是吧？啊， 展示出来， 哎，展示出来了，这就很本质，很好听，就很真实。 对，而且很放得开。其实你讲英语这么放得开，我觉得你自己都会感觉很爽啊， 是不是？ 释放。 哎，配完以后感觉都很爽。QQ 糖 ，King Julian,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They are aliens.Savage aliens from the savage future. They've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etals. Get up, Maud. Do not be near the king's feet, okay? Shh, shh. We're hiding. Be quiet, everyone, including me. Shh. Who's making a noise? Oh, it's me again. 这个同学不错的。 是。这个同学说的从开头开始感觉就特别的好。 特别好。松紧有致。 是。对，在这个位置 ，Shh, we're hiding. Be quiet, everyone, including me. Shh, who's making that noise? Oh, it's me again. 这块的时候再紧凑一点就更好了。 好，我们再有请男生组啊，最后两组 PK 啊，俩女生来，白天儿 ，King Julian,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They are aliens, savage aliens from a savage future. They've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 and the precious metals. Huh? 大家平时听白天发语音也听不少了，就没想到他有这一面啊。 是，我觉得他真特别放得开，而且他也能把里面的感觉发挥到极致啊。虽然说个别单词的辅音读的不是这么准，但是给人感觉很享受。 哎，哟，这男生反而放得开，这真是让我们吃了一惊，吃了一惊啊！ 释放天性的节目，这是。 哎，橙子 ，King Julian, what are they? They are aliens, savage aliens from the savage future. They've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atters. 紧张，着急， 对， 有这感觉。 对，注意一些单词的发音的准确性啊，其他的我觉得都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啊，随着自己。听得越来越细啊，越来越熟练。 咱们刚才那些同学，如果你的连读能够再上一个层次，哎呦，保证你这个那作品一下就提分了。 对，就有感觉了。 哈，来 D1CH King Julian,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They are aliens, savage aliens from the savage future. They've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etals. 好，谢谢。 老朋友了啊，一如既往的优秀， 不错，不错，不错。最后压轴的小白英子 ，King Julian,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They are aliens, savage aliens from the savage future. They've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etals. Get up, Maud. Do not be near the king's feet, okay? Shh, we're hiding. Be quiet, everyone, including me. Shh.Who's making that noise? Oh, it's me again. They are savages. Tonight we die. 好。 最后这俩都是压轴的啊，每次都是这么棒。 真不错。 真好。 哎呀，这个让我们颇感欣慰啊，这上周这选段能让大家发挥出这样的水平。哎呀，真是这没白学马达加斯加。 对。 没白学，真的。 以后我们可以啊。拿各种难的段落试一试啊，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的极限。有的语速真的特别特别的有讲究，有的特别快，有的特别慢。其实有时候我想问一下静静老师，你觉得是慢简单还是快简单？ 我觉得吧，我觉得是不是快要简单点啊？ 快是吗？ 是不是快要稍微 但是也不好说，得看情绪，得看那个字词，我觉得 是吧、嗯、对，其实慢是不好做的，很多时候慢其实是有很大难度的， 是吧？ 快呢大多数人还能感觉说哎差不多，但慢就不一样了，慢相当于把一个东西无限放大，放大了以后你容易有一点小错误都被发现， 所以那瑕疵就遮不住了， 遮不住了。但快的时候好多东西其实是掩藏的压缩的，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对， 你想想。 所以大家呢练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呢，就有一个道理叫快中一定要求慢，慢中一定要求快。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哎、Life is not fair, is it?说李老师骑着小黄车在长安街上，哎呀风驰电掣呀，看着旁边那汽车堵的呀，哎呀李老师那叫一个快呀，那哗哗的小黄车往前走，我就抛出了一句话 Life is not fair, is it? 生活就是这么不公平，你们堵着我先骑着。 哎，快中有慢，慢中有快。 对，别看字词不多，但连起来的时候很多这样的句子都会给人一种假象，但真一读的时候会发现哦，原来它的节奏连读是快的，关键词是慢的、 嗯、 把握好这个道理啊，其实大多数句子都可以过 得起来。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同学一下快起来以后快的连自己都听不清楚了、 嗯、 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你忘了这其中有慢的有顿的地方。嗯，它一个节奏是快慢松紧，它是搭配着来的，这就是节奏感， 对， 是吧？好了，来，咱们今天进入新的段落了。今儿这个哈、啊，又是两个主人公出来了，我们的斑马和狮子。流落荒岛的小伙伴们呢，这个分成了两派，那一派呢是又累又困又饿，只想求救回家的狮子 Alex。 嗯， 他孤独地坐在沙滩上啊，特别生气啊，说你们这些小伙伴怎么回事啊，真是的啊，你们不知道自己的境遇多惨吗，你们干嘛呢，你们是不是、 嗯、 赶紧把我们都救回家去啊，别耽误了啊，什么都别耽误了、 嗯、 另一派呢是诶，反正都流落到这儿来了，那就不如咱们点起小屋啊，点个篝火，载歌载舞，吃点烧烤，烤个烧烤什么的，这就是斑马 Marty。 嗯， 朋友们呢都受邀啊来到他搭起的这小屋，享受 the fun of the wild 野外之趣。他们就邀请 Alex 呢一并过来一同玩耍。哎呀，这个漆黑的夜里啊，十分懊恼的狮子呢就孤独地坐在沙滩上，几番思量以后，终于鼓起勇气敲开了门，加入了这个快乐的野外小屋。好，一起来感受一下今天的片段。 Wow, Melbourne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There's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No thanks. Look,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if you ga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Marty, I'm tired. I'm hungry. I just want to go home.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Think about it. It really isn't the fun side without you. Who is it? It's the pizza man. Who the heck do you think it is? Yes? Can I help you? Can I come to the fun side? Beg your pardon? You know, I've been kind of a jerk, Marty. Bu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what you said, and I'm sorry. Welcome to Casa del Wild.Take a load off. Hey, hey, well, wipe your feet. 好了，今天的两段呢，前半段呢是非常走心的啊，走心的，知道吧？走心的劝导朋友啊，劝导，耐心的劝导。第二部分是开玩笑捉弄。 对， 哎， 是的， 所以两段层次也挺分明的。 对， 我们一起啊来看看台词了啊。第一句呢，就是 Marty 说啊，说，哎呦，你瞧瞧啊，长颈鹿 Melman 跟那河马 Gloria 在我那边啊玩的可开心了，我们那边还有一个位置，你要不要来呀？ 嗯， 这没毛病，是不是？你就邀请他过去，没毛病。 对， 好，来听听第一句话。 OK, Yo, Al, Melman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再来。 Yo, Al, Melvin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好，我们看第一句话说的是 Yo, Al, Yo, Al. OK, 打个招呼。Hey, Al, Yo, 黑人常用的开头语。Al, Al is actually the short for Alex. And Alex is the short for Alexander. 啊， 所以 nickname 在西方非常的 常 见。常 见， 如果你参加一个聚会啊，介绍了半天，介绍的是正式的名字，但互相呼喊的名字其实是 nickname 的 nickname 就昵称，就这一点而言就可以让你晕菜。所以好多同学啊，在一开始跟老外，瞬间如果让你见十个外国人在一个聚会上，你真的可能记不住谁对谁了，就是因为有昵称在中间捣乱。这里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否则你在社交的过程中会感觉很别扭。比如说我们说今天说的 L， 这是一个例子。那么我们说 Anne 是对的，没错，这人名 Annie 是不是？没错，他还是，对吧？那如果说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 ？Richard， 那 Richard 这个名字可以叫什么呀？可以叫 Ricky， 也有人管他叫 Chuck。Michelle 的昵称呢，就怎么说呢？叫 Me， 那是那不对，叫 Shelly， 哎，他就对不上啊。所以我们要多收集各种各样。Jonathan 他的 short 是什么呢 ？John， 肯定是 John。那 Johnny 是不是呢？没错，是的， 也是 John。 对，那因此这个是一个容易判断的，对吧？大家把这类的名字通通的怎么样 ？Melman 怎么办呢？ Mel，Mel，OK，、 okay. Gloria 呢 ？Glow，Glow， 哇哦，晶晶老师真棒哈， 太聪明， 还真是这样。所以，我们说，你比如说，这个人的名字叫李宏伟，假设一个中文名字啊，人们叫他的时候都不一定李宏伟啊，家人之间不这么说话，叫宏伟，伟伟，红红。宏伟都有可能 啊， 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别人家里，我们要一定要关注他的名字全称 啊， 并且把他的昵称快速的找到， 长姿势 了。这样的话，你打交道就舒服了，一定是这样的。 看了半天还不知道这个 AL 是什么，原来是狮子的名字 Alex 的一个缩写 L， 就读成 L 就好了。 对 ，Melman 的 Gloria， 然后呢，我们看他 R 字母几乎是没有发音的。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Over there, over there. 注意舌位啊 ，over there, over 上齿咬下唇 ，there 啊，舌尖伸出来，舔一下上边的牙齿。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所以这句话的关键词就凸显出来了 ，Melman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那么这句话的停顿有 L 停顿。然后 Melman and Gloria having a 那么 Melman and Gloria 有一处停顿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是可以连在一起的，所以在这句话当中的节奏部分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大家注意这几点。 Melman and Gloria and 是去爆破 Melman and Gloria， 那么后面呢 having a good time 了弱度 having a great time having a great time， 那么A-R-E 这个 be 动词，我们说 be 动词特别的要注意， be 动词在句子当中的位置完全取决于句子实际情况，大多数 be 动词都不被重读。比如说什么情况呢，我们说我叫什么名字，我叫 Peter， 我叫 Peter， 这句话我回答我这么说，我的 My name is Peter， 没这么说的啊。通常人们说的时候就是My name's Peter. My name's Peter. Peter S 是被揉进去、缩进去、压缩进去的，所以它不被凸显出来。因此，大家说话的时候注意 ，be 动词一旦遇到这种情况都被弱读。比如说 ，Where you from? Where you from? R 被弱读了，强调的是第一和最后一个单词。什么时候被重读呢？特殊场合。啊，在本文当中是被弱读的，大家很明显能发现，什么特殊场合呢？你比如说广告词，啊，和特别重要的人和事儿说话的时候，比如说 We are the difference， 哎，那这个 be 动词肯定要被凸显，这就是这句话当中被弱读的 are。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啊 ，Melman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having a good time. Are over there 是轻读的，略读了。 嗯 ，are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啊，听听原因。 Yo, Al, Melvin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Are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Are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对。 好，再听一遍。 Yo, Al. Melvin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重音确实是在 Melvin and Gloria. Melvin and Gloria. Melvin and Gloria. 是吧、Melvin and Gloria. Having a good time.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A good time 是扬上去的。 对。 Having a good time. Good time.就不应该是一个压抑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怎么样呢？凸显出来， 高高兴兴的呢。 We are so happy, alright， 我们特别开心。那我们开心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语言表达的是开心的状态。 哎， 但又没有那么夸张。 对，而且它这个背景嘛，不是拉那大提琴嘛，哈， 对， 营造一种如泣如诉的。 嘿，你还听出大提琴来了？好吧， 对啊、我这个好像是哎，咱听听看。 但他的歌、对，是的。 Melvin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瞧，他们在那边玩的可开心了、 对，其实这种在海边上的感觉真是超好。晶晶老师有没有弄个大提琴在海边上播放一下，拉一拉，然后也煮杯咖啡什么之类的？ 可以啊，别大提琴不会拉，别的琴会拉。别的琴会弹 啊、对，我大提琴太啰嗦了。 对，他大提琴好啊，点个烛光 啊， 大提琴 在弄个帐篷啊。 音乐表达当中是属于什么基调呢？悲伤的多还是什么气势上的？ 深沉的多， 深沉的多、 走心的多， 走心的多， 如泣如诉的多。 其实在这种场合哈，我们说大提琴也好，还是尤克里里都是可以能烘托气氛的。 哎，乐器嘛哈，用音乐来烘托气氛、 一会儿就有了。 哎，来了，说 There is a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好， There's a room， 有空间，有空地儿。On the fun side， 快乐的那一边啊，他们就指代那个他搭起来的小棚子、叫 the fun side。 fun side 带着快乐的那一边 ，for one more， 还有一个空地儿呢，你来不来呀？来听听。 There's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No thanks. 你就听到一个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room on the fun side. There's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完全没有听到 there's。 是的， 我们来听听。 There's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No thanks. 是不是？是不是？ 是的。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要把上句和下句连起来看。那么上句呢，用大提琴做背景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场合来说啊，是比较平静的。但说多开心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 having good time 它有点小压抑。因为它和这个我们说 Marty 和 Alex 之间是有冲突的。之前还画地为界，然而现在他要想把他拉过去，所以这时候呢，劝对方过去的时候，他心里其实还是怎么样呢？他不敢暴露出自己那种真性情，所以小心翼翼地跟对方讲啊 ，Yoel， Mom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啊。但是接下来下面拉对方过去的时候，他仍然延续着这种情感，小心翼翼地邀请对方啊，表达的是一种真诚。 试探性的发出邀请， 哎，是的， 反正还有一个空位呢。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关键这句话就咱们是不是就直接读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This room， 其实说话的时候声音没有录进去或者声音小，不代表它没有。如果我们说话都蹦词儿的话呢，其实就要看情况啊，要看情况。比如说像这样的长句的话，我觉得表达 This room， There's room。There is， 为什么会被弱读？弱读到甚至有听不清的地步。而在电影当中，那么主人公我们的这个配音的这些大师啊 ，Chris Rock 不是个岁数很大的一个配音老师啊，但是他就是他的这个语言驾驭能力是很强的。他要突出什么，要放弃些什么，都是跟他要强调的情感有关系。啊，他是带着有可有可无的一种状态来劝对方说话的时候，并非字正腔圆，因为那样会给对方造成过大的压抑感，所以说话随意一些是更好。 反正就没听清楚 there's 啊， 对，就这意思，就是随意一点啊。所以我们在一些场，我们是为什么讲英语分为正式和非正式场合呢？它就带有这个特点。 哎，这种随意的感觉特别不好拿捏。我们可以读成 there's room， 也可以读成 this room， 你看你有区别吗？但我那个嘴还是做了 theirs 的， 对， 我还是做出来的，只是我没有发出来那个声音。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对，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需要关注的就是你把关键词突出的足够利落就行了。 哦、 oh, ，It's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那我们看这句话的关键词，肯定是 room。 Yeah, right。 另外 ，fun side。 Room on the fun side。 One more。 For one more。 就是 room。 对。 Fun more。 对， 确实是关键词。 就像说，我们问，哎，你是哪儿的人呢 ？Where you from？ Where from 知道就可以了。 对。 中间那个词不重要。 对，来听一遍。 There's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No thanks.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Room on the fun. 对 对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对 啊， 哎，关键词被凸显出来，一点都不会丢掉正确的含义 啊，然后又流畅又随意，大家就练这句话。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好 ，Alex 非常低落的回答 ，No thanks. No thanks. 提不起一点兴趣，低落， 低落。 低落， 对， 低落咋办呢？那继续劝呗。Marty 就说 ：“Look， 这么说的。 Look,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if you ga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Look, I've been thinking. 啊，我一直在想啊，就是 maybe 如果 if you gave this place a chance， 如果你给这地儿一个机会。”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哎，说不定呀，你会很享受这里呢。 嗯， 这种开导方式是很好的，对不对？要不强迫别人做什么事儿，就说要不你试试看。 他其实我们说这是两个单词嘛 ，low profile， 够低调才可以。因为 Alex 是个非常高调的人，他喜欢这种，他是那种，喜欢很强势地位的人。所以对于他来说的话呢，要跟这种人交流，要给他个台阶下。所以 Marty 在跟他沟通时候就要怎么样，给对方一个台阶，不是这个地方给你机会，是你给这个地方一个机会，哎，这就不一样了。所以 Look, I've been thinking， 他也不再强调 the why 有多好，哎，我也不这么说。 I've been thinking， 语调下沉，明显，哎，是怎么样，是一种什么呀，谦卑谦逊的一种表达方式。 Maybe 还说得特别重，对吧？ If you give this place a chance， 要么你给这个地儿一机会吧，啊，也许你给这个地儿一个机会是 I don't know， 哎，自己也不是很确信，哎，然后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也许你也会很开心呢。 哎，你看 David 老师在讲解这个语气的过程中啊，我就注意到他读的这些重音所在了。哎，他这重音一读出来以后，你就觉得，哎，这话说的怎么就那么顺呢？听着， 嗯 啊，那前面那个 I've been thinking 很低调 ，I've been thinking，I've been thinking， 好 ，maybe 一下强调出来了， 嗯， 就引起对方注意了 ，maybe， 然后呢？ 对 ，If you give this place a chance。 If you gave this place a chance， 注意美语的 chance 读成 chance。If you gave this place a chance， 照常读。 If you gave this place a chance， 他读得快吗？ 对， 快吧， 还可以，不是特别快，但也不慢。 If you gave this place a chance， 他应该这个 chance 要稍微的重读一点。 嗯，是的。I don't know。 好 ，I don't know， 这不确定，我也不知道，我这瞎说的。I don't know。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这句话咋把握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Might 本来表达的是一种不确信， 可能性。 对，老美说话喜欢使用 might，I might， 然后自己说的时候就这个词儿吧。其实我们中国的同学不太关注这个词，其实因为我们的中文意识决定了我们很多时候思考的时候用的词会不一样。比如说，我想，哎，一说我想，大家会说哪个词呢？ I think， 对吧？那绝对是主流的，因为它跟我们的中文对照的感觉是最好的。事实上来说，很多，比如说 I'm afraid， I was wondering， 对，这都是对的。还有你的不确信就是 Well, I suppose， Might. 这都是可以。 I'm not sure. 哎，对，所以光一个想词就不一定都要用 think， 尤其是当你没有把握的时候，比较有把握可以使用。 这英语当中啊，很少说对人上来就指指点点啊 ，You must 怎么怎么样 ，You should 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没有这种。人家都退了好几步，退了一万步，就说，哎，也许你这样可以。 对 ，You might even。 很客气了，已经是，这就是什么呀？给对方下台阶的表达法，真的特别好，值得学习。 来听听这句话。 Look,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if you ga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听到了一个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而前面啊，这个 I've been thinking， 我发现他把那个 I've been thinking， 他是从高到低。I've been thinking. Yeah.I've been thinking. I've been thinking. 对。 Maybe if you ga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Have a chance, I don't know. 是连在一块说的。 对 ，I don't know. 说白了，他希望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角度讨论这件事情。 其实这样很好。不要介入过多，介入个人情感。 对，稍微客观一点。 我就站在一个第三者角度说 ，If you ga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就相当于你建议别人办一件事儿。但我先告诉你啊，这事儿你得自己做决定，有道理，你自己判断哦。对，没准行呢，没准不行呢。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or not.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or not. 对，我们看一下这句话。I've been thinking， 这是关键词。Chance， 关键词。当然中间有个 maybe 也是关键词 enjoy yourself 关键词，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停顿，注意点。 look， 一个人说话的时候的起点很重要，很多朋友喜欢使用 because 开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 because 是哪里来的，是练英语练出来的， 喜欢嘛，喜欢， 但是要注意 because 开头说话平时一点问题没有，考试扣分。凡是口语类用 because 开头，说明你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式。你要用 so 开头，马马虎虎还可以。Look 还是比较好的。Listen， well 也不错， 都行 啊。我的 point is 这也都可以啊。那么后面呢，就是 I've been thinking， 停顿一次，语调向下沉。Maybe you should gi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把它连起来确实是这样，但中间还是一个微小的停顿啊。I don't know， 那么后面呢 ？I don't know 后面绝对是有停顿的。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劝别人的时候的话呢，语调忽高忽低，凡高者代表着一种谦逊，凡低者代表一种确认啊。所以语调的控制是这个原理。 好，最后啊 ，I've been thinking。Maybe if you ga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Enjoy yourself, yes. 我们看一下这里可能产生的连读部分啊。那么 I've been thinking, 没有。Maybe, 没有。If you gave the place a chance, 这儿倒是有。If you give this place a chance, place a chance, place a, 有个小连读。I don't know, 替失去爆破。I don't know.替失去爆破才能读下来。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Might even 连读 ，might even 读成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还有那个 I don't know， 它是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它不是 I don't know。 Yeah，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是 I don't know， 这个调调要一并学会。 对， 好，我们再听一遍。 Look，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if you ga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是，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啊！这秋季马上一开学，不爱上学的同学，家长就可以把这句话送给他，对不对 ？Look,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you should gi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哎呀，想当年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家长要是给我们说这种话，也不至于翻墙逃走了。 哎呦，天哪！好吧， 是吧？好，建议好，耐心开导朋友哈。 对 ，Alex 这个时候就 对这个句子，看来使用的不只是上学哈。 啊， 对，工作、吃饭， 就是你试试嘛，怎么着啊？又能吃了你啊？ 对， 是不是哈、 啊、 ？Alex 说：“哎呀，我这不又累又饿嘛， 只想回家。这会儿他特别低落，跟他在那个动物园时候那种风光简直是形成鲜明的反差。 这句话也特别实用， 一下就落魄街头了，听这感觉。 Marty, I'm tired. I'm hungry. I just want to go home. 标准的，像在读书似的， 字正腔圆， 字正腔圆。I'm tired, I'm hungry, I just wanna go home。 每个字都说得这么清楚，也说明他真的是想做这件事情，很郑重。比如说，这个我渴了，你说得那么清楚，这是真的渴了。就这个道理。 我累了，我饿了， 对， 我只想回家。 是，我们看像这样的句子，这是好读，但对大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嘴张开，声音放出来，元音饱满，辅音到位。Marty, I'm tired, I'm hungry, I just want to go home。哎，要每字都要说得非常清楚啊！ 听他这声儿啊，这好像也不那么饿啊，感 觉是不饿， 底气还挺足的。 对。 I'm tired, I'm hungry, I just want to go home. Just want to go home. 就想回家，烦躁、郁闷。 我们看这句话没有什么太难的地方，注意几个点。Marty, I'm tired. 注意元音饱满度。I'm tired, I'm hungry. 注意。上鼻腔使劲儿，鼻腔使劲儿。I'm hungry. I just wanna go home. Just T 失去爆破 ，want to 连读成 wanna. I just wanna go home. Go home 就可以。 好 ，just wanna go home 这句话没难度，多练习。 Marty, I'm tired. I'm hungry. I just wanna go home. Want to 读成 wanna 就好。 对、 啊、，Marty 还在坚持的劝他说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Think about it。他怎么读的呢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Think about it. It really isn't the fun side without you。 好走心呐、 啊！好走心，好走心啊！来一遍。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Think about it. It really isn't the fun side without you。 说黑人说话总是重音那么突出啊，又这么顺溜， 是吧？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前面很快。 Think about it.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啊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慢下来了。Think about it. Think about it. 这句话我听了好几次，我觉得都特别的场景很感人啊，很舒服。比如说在这个。另外一部电影当中，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做出了很大的改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对方却不领情，还伤害了他在情感上。最后女生 I make changes for you. Think about it. 哇，真是让人瞬间就感觉到， 你自己好好想想， 对，我为你做出了多大的改变， 你有醒悟的那一天。你好好想想。 所以这个一样啊，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Think about it. 我们也说哈，两个人声音交流的声音特别大，不是吵架，就是心太远了。所以就是好朋友之间是不需要那么大声音去交流的。凡是呢吵得很厉害，都是心太远了，所以听不见啊，所以得大点声。 要么就是什么？要么就是吵架。 对，要么就是心太远了， 要不就是心太远了。 对，所以好朋友之间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就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Think about it。 很贴心。 但是我们要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得把这前面这个快的得念清楚啊？是吧？ 好，我们看一下这句话。这句话呢，训练的时候呢 chance 是关键词啊。那么前面的话，我们看一下这句话，这个它的我们直接看它最难的地方，其他地方并不难。直接走一下节奏，大家看 ，Could you 注意连读 ，Could you 连成 ，Could you just T 失去爆破 ，Could you just give it 连读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it 和 a 也要连读 ，give it a chance。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了连读有一处，失去爆破有一处啊 ，give it 一处啊。它一处啊，所以连读就有三处，失去爆破一处。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连读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句子读顺了啊。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Think about it. Think, 连读 about it, 连读 think about it.我们用情感来驱动才能把这个句子的感觉读到极致，所以大家要记住，比如说啊，我们几个朋友都一起去蟹岛去玩，哎，好地方，但是呢有一个人就是不想去，我们就劝哪劝哪劝哪，最后呢其中一个人非常温和的走心的跟他说了这句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Think about it 啊，而且这是他特别在意的一个朋友，这真的要好好考虑呀，人提着建议，哎呦，你给他一个机会吧，这台阶下的够给力的了。 啊，好，所以就要把前面这个念得稍微溜一点啊。 嗯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Think about it. Think about it. 嗯 ，Think about it. 考虑考虑吧。 接下来这句话他就说 ，It really isn't the fun side. It really isn't the fun side.Without you, you 中毒了。 嗯， 没有你啊，那地儿啊，真不是个开心的地方。 是，嗯， 是吧 ？It really isn't the fun side without you。 就是听到他那个 fun 和 you， 嗯， 吐出来了。 对 ，fun side without you。 哎，那这时候 Marty 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 ？Marty 其实呢，是他要表达出对方很重要，哎，要抬对方。与此同时呢要告诉对方你不在我们会很不开心的。嗯。所以这个时候呢这话呢是抬着对方。一方面前面放台阶，另外一方面把它再稍微抬起来一点点。台阶和人的脚和 Alex 的脚一对上就可以下来了。 这套路。 你说没你不开心。 没意思。 你把 side 去了。It really isn't fun without you. 真是 没你不乐，对， 无你不欢， 对， 真的没你呀、啊，这生活的没啥意思了。 对，日月无光，嗯，伸手不见五指， 伸手不见黑漆漆的一片，没意思。 You can hear nothing, not even the heart of your own beat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really isn't the fun side without you. Yeah. 他是轻轻说的，但是他的重音又很突出。哎，我们再听听啊。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Think about it. It really isn't the fun side without you. It really isn't the fun side without you. Fun side 特别突出。It really isn't the fun side without you.啊，所以我们把关键词突出啊，就容易表达出本句的一个什么呀？它的核心意思啊。It really isn't the fun side without you 啊，这地儿没你不行啊。 It really isn't the fun side without you. Yeah, isn't the fun side without you. It really isn't the fun side without you. 看看，经过我们 David 老师的讲解，跟着马达加斯加，大家都说了，学做人，学说话，学什么社会情商。 情商哈，对， 你分析分析这个 Marty 的情商没得说。我们说这里面 Marty 是一个什么特点呢？其实我们看到了 Marty 是一个，他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啊，梦想的斑马啊。Alex 作为一种什么呀，一种孔雀性格来说的话呢，他更多的是有个人才艺和特长的。然而，成功的人呢，通常具备两个特点，他一方面有一技之长。天天做 showtime， 这是属于一技之长。另外一方面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发现其实在接洽，不管是 penguins 还是各个方面，基本 Marty 起的作用都非常的大。 哎，还真是 啊， 他一个 Gloria 一个， 对， 都是。 所以他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你看他跟人家 penguin、啊、那个企鹅帮他都能打成一片， 对， 还能把人机密套出来。 是， 最后他越狱还不是受他们的启发呀？ 嗯，对， 是吧？ 没错。是的， 是吧？真是这样。 因为你有消息啊，你没有消息的话，你怎么可能去后面去实施呢？ 对。 所以，那他是，而且他会，我们说，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人际关系和工作走两极分化的。一方面的人注重人际关系，另外一方面的人特别注重工作效率。其中还有快有慢，而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说 ，Marty 属于人际关系型。啊，对，人际关系型，而 这里面的这个 Alex 他其实属于是那种叫工作效率型啊。那我觉得这个每一个我们看每一部电影啊，都能在电影里学到他的哲学。那如果你看到了这个电影，你最后都可以用一两句话来概括的这个片子的核心含义，我觉得我们就不白学。因为这些制作人呢，编剧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早就把这种精神，做人的精神在里面早体现出来了，每部电影几乎都有， 就看你能不能读出来， 哎， 看出来， 对， 是吧？ 对，这些小的细节， 你像在这个情景当中，本来大家应该是齐心协力一起解决问题，但 Alex 就扮演了一个什么？就扮演一个比较幼稚的角色。 他这个幼稚的角色呢，我们说其实新的环境中他无法适应，这是一种 adversity quality。adversity quality 就是逆商不足。鲁迅老人家早说了，阿 Q 精神就是指逆商，所以 adversity quality 是我们说自情商哈智商以后的第三重要商。 嗯 ，quality 就是商的意思，商就是素质，也就是在逆境中的反应速度、效率和机智的问题。很明显 ，Alex 不够。 同样是在一个群体和团队当中啊，最先的心情差、失控的人，一般就是比较幼稚的。 嗯。 是不是？ 就我们说就是心智模式不太 OK。 你看，在这种情况下 ，Alex 反正还是别人去劝，人家都乐呵呵的就进小屋了，就该怎么地怎么地了，这个还得等着来劝。 这种事儿天天有，其实生活中这样的人也不少， 也不少哈、啊嗯。好，今天呢，咱们就不讲太多后面那部分开玩笑的，开玩笑咱们留到下一节课再讲，他怎么回头过来敲门的哈、啊。咱们今天就把走心的大提琴这一段。再温习温习， 好的、 啊，我们再来听听看啊。 You know, Al, Melvin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There's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No thanks. Look,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if you ga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Marty, I'm tired. I'm hungry. I just want to go home.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Think about it.It really isn't the fun side without you. 好，就到这儿哈。那我们再梳理一下第一句话。UL Melman and Gloria. 好，注意大家注意 ARE 不发音啊，基本是不发音，一带而过的啊。Melman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好，你把 R 去掉呢，可能这句话就顺一些。 对 ，Melman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Melman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Melman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对 Having a good time. Having a good time. OK, 第二句 The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记得很快的哟 The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The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There's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嗯， 试探性的邀请、哦、 对，注意大家读的时候 There's room on the fun side. 其实呢，大家仔细听 Chris Rock 就是 Marty 的配音演员，他这个黑人他的这个配音的时候，他鼻音特别的重啊，他是鼻音比别人呢稍微重一点，所以大家练的时候 fun side fun 就是这样带有鼻音性质的音呢，把它发挥到极致啊、 哎、 就会好。 好，第三个， 嗯 ，No thanks, no thanks. 嗯 ，Uncle Marty, look, look,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if you should gi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Look,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if you gave the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对，好。那么这句话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就注意把关键词把握好。Look, I've been thinking. 语调控制好，降调。 嗯、 Maybe, 把这个音抓住了。If you give this place a chance, 注意连读。Maybe if you give this place a chance, if you give this place, 就是 give 之前的。If you 要读好 ，Maybe if you give the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注意 might even 这儿做好连读 ，enjoy yourself. Marty, I'm tired. I'm hungry. I just want to go home.、 嗯、Marty, I'm tired. I'm hungry. I just want to go home. 那么它的关键词是 tired, hungry 和 wanna. 它是想，它把那个词突得特别高啊，所以注意一点。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Think about it. 这句话是我觉得本片当中相当走心的一句话啊！大家读的时候注意，要把情感拿出来。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Think about it. 啊，一定要把那种情感拿出来。 Think about it. 语重心长。Think about it. 把那种爱拿出来。 It really isn't the fun side without you. It really isn't the fun side without you. 啊，把 fun side 突出出来。然后真的没你不行啊，这个地方。 哎，对，哎，大概其这一段的感觉就是这样。今天啊，真的跟上周有所不一样，走心片段， 嗯， 人际片段。 以后 David老师讲解以后，我们觉得他可以去写独家剧评了哈、 哎。谈不上，以后我们可以那个什么呀，就人的生老病死都可以走一遍。 哎，好主意！ 电影剧本里是什么都有啊， 人生走一遍。 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临死前的，对吧？然后出生后的，啊，婚礼庆典呢？啊，我怎么觉得 这不是这让大家这人生过的是一惊一乍，充满了什么起起落落哈、 啊？对呀、啊，要饭的、啊、这里都 有要饭的有吗？有要饭的 有 啊，要饭的都有了。 然后那个求饶的，我觉得啊， 跪地求饶， 哎， 苍天呐！ 对，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啊对，还有这个什么，还有孟非啊，孟非那段子，我们是这个。给选秀的啊，找对象的，还都可以。 太丰富了啊，真是拭目以待。 嗯，对，所以我们可以在里面哪天学一学《非诚勿扰》现场的时候那个女嘉宾上场的状态啊。 那是英文吗？ 英文 啊，《非诚勿扰》女嘉宾的英文啊。 就是女嘉宾介绍啊，就是单身这个女嘉宾介绍，哎，这些都有啊。非常的好玩、 那段子看来是不少了、大家就准备好吧，把你们没过过的人生我们来帮你过， 对， 在配音当中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释放解放你自己，释放你的天性， 对， 光是上周这个 What are they 就已经让我们很惊艳了、很见识了，我们对大家是充满了信心、别的没二话啊，跟着我们的这个曲培音再活500年 再活500年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非常欢乐，谢谢David老师，咱们下次见。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